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文素。 凤凰 U Radio 两岁了，等会儿 Cathy 你要说什么？ 我是 Cathy， Cathy 也要祝凤凰 U Radio 两岁生日快乐。 是的，我是心里惦记着咱们今天必须要得说一下咱们118台庆两周年了、对，今天是咱们这个台庆之后， 今天同时也是朱明奇同学、多少岁生日来着、 这我就不说了。反正是 分明就是想公器私用嘛， 反正就是越来越大了啊！反正这个我是因为咱们上礼拜没说118的这事儿，所以这个礼拜得补说一下，不然领导该这个 看一点都不正常，哪有这样的？ 好，不管怎么样，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凤凰 U Radio 已经这个开播两年了，真是想来也不容易哈。咱们三 D 化新闻也整整说了两年了，哎，这个挺不容易。好，这个马上过年回家了，大家呢应该我们之前有说，哎。对了，我倒想问了，樊素，你买着火车票没有？ 我最后走公路。 哎，你走公路是吗？ 你是为了节目做出多大的牺牲啊？ 我准备亲身体验，并且在踏上公路之旅之前，我还得做点功课。比如说坐公路之前，这个公路上路之前，你要做什么手册呀？就是你要准备一些什么？ 还做手册？ 没有，就是因为其实你大家一开始觉得公路、铁路、飞机，你说飞机贵，咱就是那一趟呢，尤其是好几个人的话呢，划不划算？铁路呢，咱买不着。你看之前我黄牛我、 那黄牛不行吗？ 没有， 黄牛都不行了。 没有没找着靠谱的，然后就算了。后来 就胆儿不够大，说 后来就说那就公路呗。公路我就打算坐个90个小时回家吧。 9到10个小时， 大家会担心不安全嘛？ 啊、 所以这些安全 从深圳回去需要那么久吗？ 而且还不包堵车的时间，所以要一堵车的话那就没底儿了。 所以你要坐车回家，坐10个钟头的车， 起码了。 起码可能比这快一点。 那你是哪一天上路呢？ 这个哪天来着？20几号吧，25号。 好，先祝你走好。回家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高速公路我估计还得算上这个过路费。 今年这个公路还跟我当年那个不一样，当年就是坐他们私家车嘛，就私家车。 那这里大家也得平摊吧？这个 平摊倒不用，反正都是熟人嘛。但这次是那种大巴，所以就更加觉得悬了。但也还好，你说卧铺啊，什么都还能忍受吧，反正能回去就不错了。 是， 但是这个就不像私家车，车主会担心什么过路费啊，什么时候给免个通行啊？就跟之前春节之类的、国庆什么的啊，就春节不免费，跟国庆之类的。现在看到很多新闻就说，之前有一个黑龙江是吧？黑龙江他们那个交通部门一开始觉得挺业界良心的，就是除夕那天，估计是回家最高峰，说能不能免个这个过路费。但现在据说啊，一个理由是不讲政治，他们就非常担心。现在说还是跟大队走，全国是怎么定的，大家也怎么定。 是， 现在应该是说从初一开始一直到初七12点钟，那在这几天还是免通行的， 对， 免费通行。 这个我是看到在浙江有本地媒体之前发了一篇文章，他说同样都是带江的，你敢不敢向黑龙江学习一下？这我估计江西应该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黑龙江之前说曾经考虑过除夕要免交通费，但是哎，不讲政治这一顶大帽子扣的那就可厉害了。你上网络上去搜，好，你如果搜讲政治这三个字，后面就是什么顾大局、讲纪律，然后后面就是哎心得体会范文。哎，讲政治在中国的官场或者在政府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如果说你这个人不讲政治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批评。大家就会想什么叫做不讲政治。很简单的，我想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说别人都收钱光你不收钱的话，你确实感觉到你这个榜样是挺好看，但是你把别人放到哪儿去呢？让别人怎么活呢？所以 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这个恐怕是黑龙江这次说这个收费政策最后又折回去了哈，因为被批评不讲政治的一个很大的理由。但是也让人想到说，哎，其实中国那么多的这个省市地方，大家回家的目的地也都不同，你可能路上碰到的情况也都不同，是什么啊造成每个地方的这个规矩都不太一样，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吧，就是你说这次黑龙江的这个不讲政治事儿，我觉得是因为牵扯到钱的问题了。实际上你以前如果说是走过经常走这些跨省的高速公路的话，你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中国的各个地方政府之间，尤其就是这种省级的，他们其实是分别是割据的。就虽然说从法律上来讲，美国它可能各州法是有自己的法律，你可能觉得可能美国应该更割据，但实际上不是，是中国你会觉得真的是每个省都是割据的。因为你在走每条高速公路的时候，你在过这个省界的时候，你都要这个你相当于要交一次费，你要先把比方说你走河北段，你要先把河北段的钱交了，然后当你进入山东境内的时候再交山东段那段的钱。然后你会有很明显的感觉是每个省修路的水准也不一样，你会有很明显的体会。就比方说可能我以前从天津走到山东去，中间要路过河北然后山东，你会觉得天津其实修得蛮差的。 对，非常明显，我们家也是。 对， 你进了江西你就觉得跟广东的那个质量确实要差一些， 是你会有很明非常明显的感觉。你作为乘客也好司机也好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感觉。 所以收费标准应该也不一样。 对对，是 有的地方就是收费贵一点，有的 但这个收费标准因为是算入到地方财政的嘛。 是 问题是呢，12年七月份不是出台了一个方案嘛？就那个方案就是为现在的一些争论其实也是埋下由头。当时那个方案里面怎么写的呢，叫做对小型客车就是7座以下的，在国家法定的重大节假日，比如说春节啊、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和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的连休日，实行免费通行。它这个其实也是带点妥协的意味，之前争论很久了。那这样一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大家就争了，就觉得一方面你要所谓的让利于民啊，疏解民困，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刺痛了这个公路的经营方。就说你中间这个利益呢怎么样去协调。那有人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即使啊就这几天让车主们占了一小些便宜，你随后呢 你平时交的钱 回来， 对，你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要是欠了钱的话，这别人总有人惦记着。 所以很多法学家他也们质疑说，这样的这个行政命令啊，说是其实是行政命令要求公路免费嘛，你也是甘露这个干涉了公路经营者他所谓的一种自主经营权。但问题就是好像中国它是存在一个自主经营权吗？你看一开始收费它本身也就是依附于权力的，而且主导它建设它本身也是政府。就将来你从经营者手中回收的收回的它还是政府，所以可能它根本不存在这所谓的一个自主经营权的问题。 但是你表面上哈，咱们觉得所有的收费的决定都是政府的这个政策或者说行政的命令，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高速公路在大部分的经营过程中是公司化在经营的，虽然说这个公司化可能都有很多政府背景啊， 或者说政府控股， 政府国资的这样的，但是它的名义上它仍然是以公司化在运行的。它现在那所以这样的公司，我就觉得你说跟我们一般说的市场的这个机制就会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它的收益或者说它很多经营的策略是非常依赖于政府的这个政策的，那也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一行就做这个生意你其实是旱涝很难预计，你今天政府说今年免费，那我可能今天收益就要差一些，如果政府说今年要收费，哎，那我这个钱不是我能够自己控制的。这个 但是像刚才樊素念到的那一篇里面就有一句话，听着就是说不能刺痛这公路经营方的利益，但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刺痛呢？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要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政府要说，那我很多人理解说这个公路免费是让利于民还利于民哈，纾困，但是这个纾困的钱谁来出，这成本是谁来负担， 而且特别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就像是说一年你看当他出台说这个节假日可能高速公路免费的这个规定的时候，大家都拍手叫好。那这里面其实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是，这就好像是一年365天，每天有人赏你一巴掌，然后突然有几天他不赏你了，你就感恩戴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其他的几天他为什么要赏你巴掌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未免你也把平时交钱说成这个赏巴掌，这个可能也严重啊。毕竟这个公路它是需要维护的，它确实 对那个是肯定，但是就是这里面有是一个暴力，因为我们有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一个9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 养400多个人，嗯，然后呢每个人在2011年的时候，每个人每年的年收入就是平均的啊、嗯、税后有10几万，嗯，所以就是说这里面这些钱，我们交的这些钱到底去哪儿，我们很清楚。 哎，你觉得这个效率上不高哈，但是我倒是觉得中国的这个高速公路网哈，其实你必须得承认的一点是特别是在最近十年内，这个高速公路的里程数是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它这投入的一次性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必须在财政上或者经营方式上，你得找到一个得有这样做的一个办法，你必须要有这个收益，才可能把这样的公路在这样短时间内建成。你如果说纯粹考虑说我们要一个非常这个便宜的方式的话，恐怕中国也建不成那么多个高速。 但实际上现在中国建公路的一个典型的道路就是政府先借贷、嗯、当然这也是公路借贷的也是地方债的一个很大的来源，然后可能借贷70%-80%、嗯、但实际上根据现在的这个收费，一般的公路3到5年就可以收回成本、嗯、之后呢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其实是每一个这个收费的时间是不可以超过15年的、嗯、但是政府迅速的就把这个公路的经营权转给了公司、嗯、那他这样就延长了收费的年限、嗯、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他其实可能3-5年已经还清楚这个债，这个公路所需要的这个一开始的成本价，那后面他基本上是在、嗯、除了一些日常的维护以外，他基本上是在纯赚钱 了。嗯啊，所以这个 Cathy 就认为这个公路不是没有钱来免费，而是地方政府不肯放松的这一块的利益哈、嗯。我们看一下今年这个全国各省市的这个决定的区别。黑龙江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哈，这个现在是决定除夕还是要收费。那么在河北呢是大年初一到初七免费通行，也就是从1月31号开始。嗯，对吧？31号开始是免费通行。内蒙古呢，这个现在内蒙古并没有说。然后我们看到浙江也是从大年初一才开始，所以每个省市有自己的一个规定。那么出发点呢，我想一个是从自己的收益比来考虑，另外一个呢也得比较一下，你不能够跟邻近的这个省份差太多。所以这个，大家在研究出行方案、回家方案的时候，也得特别看清楚了。好，有些人可能回家路途比较长，涉及到的这个穿州过省呢，你这个路上的路费比较多，设计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来，也许能够节省一点钱。但是还说回来，中国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哈，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现象。有很多人就拿美国的这个例子来比啊，说美国的高速公路英文中叫 freeway，freeway 就是不收钱的道路。那为什么美国的道路它就经常能够免费，而中国的道路就要收钱呢？哎，这我们待会儿可以回来讨论一下哈。三立话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收费的经验哈，美国的全国的高速路网呢，可能是从50年前就开始修了。1956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呢，就签订了一个联邦公路资助法案，当时拨出了250亿美元，这还是在1956年的250亿美元，用来支付美国总共是66000公里的洲际公路系统，当中90%的投资是国家或者说是联邦政府的这个出款，出的钱。那么与此同时，这个钱它需要增加一个进项，所以国会通过了一个3%的燃油消耗税，通过征税来这个弥补联邦政府的这一大笔的投入。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承担了，或者说美国中央政府承担了90%的这个高速公路建设的资金，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情况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中国大部分的高速公路都是地方政府通过企业化的运作，然后地方政府去融资去修建这样的这个公路。那它同时地方政府它并没有办法立法开征新的税项，所以说它的这个收入要靠收费来完成。而另外的一个数据看到， 尽管说这个高速公路修路的这笔钱确实可能短期内修得回来，但是养护的成本每年可能是一个达到有一个2.5%的这个建设的这个成本，所以说很多地方啊它现在是有钱修路没钱养路的这么一个状况，是 一 个入不敷出。 所以一开始你看它的特点哈，就跟中国这个集资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国他们非常显著的就是说，他政府呢是承担的，是联邦政府承担了90%，这样呢他就减轻地方政府、州政府的这些公路的财政压力嘛，就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 对， 中国的这样一个投融资的结构当中呢，中央的财政收入呢投入呢只是占到了15%，但是地方政府还有国内的一些商业银行的贷款却占到了80%以上。 是， 就说呢它的一个模式叫做借贷修路收费还债，而且呢在美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修不修路不是政府一家说了算的，你民众呢也是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这个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就说你要听取民众的意愿，怎么修，修在哪儿，如果说你要花费太大的这个人力和物力和这个金钱的话，你要设立相关的设施啊，你要雇人啊，这是不是一种浪费，而且你修了的话它利用率有多高，它会不会造成什么汽车堵塞呀，资源浪费啊，这些它都是必须得一块考虑的，并不是说我一家决定要修就修了。 是没错，其实像这个高速公路免费，如果就在节假日免费，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其实出行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 对 对，如果它免费的话，可能有一些路段或者说一些热门的城市，它会造成拥堵到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行动的一个局面。对， 这个高速公路好在平时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就是，说实话它还是一个增加了大家出行的便捷性，但是到了春节反而成了选项的最后一项。 是， 一个是安全性有一点问题，关键是堵，这个已经之前发生过好多次了，只要一说免费，这个堵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黄金周的这个完全没有办法预计。那很多人就说这个你免费了还造成拥堵，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个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意。而且呢从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谁来买单的这个问题上，国务院之前啊出台的这个条例叫做这个节假日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哈，它里面有一个规定配套措施，也就是说经营性的公路，就是这种地方有这个公司运作的形式的公路，它在国家实施免费政策之后呢，要给经营合理者经营管理者一定延长收费年限的方式予以补偿，也就是说你这个我想办法把这个你赔的这个钱给你找回来。那这个最后变成了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变成政府请客老百姓来买单，因为你的这个很多你补偿，你最后这个补偿的来源来自哪里呢，有一些是比如说就是平时的这个收费，那还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政府的养路费的这一部分，所以你少部分，有的人说你这个在节假日的时候是少部分使用这个公路，但是呢却要大部分甚至很多不使用这个公路的人来共同承担这个成本，这个是不是公平恐怕也是一个问题。 对，而且经常说美国经验能不能中国化，中国化哈，其实你说现在看起来它美国这个高速公路的利用率是远远高于中国，这可能我猜测的也是跟他们这个汽车保有量有关系的，而且他们是习惯于私家车出行，你看在大城市里面，如果说它其他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的话，可能也是用不着每天开着私家车，而且美国它本来就是地广人稀，它也必须用得着这个所以这个私家车的使用率就势必要比中国高。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是挺实用的，就是说在美国呢他们是靠这个收税的，就征收燃油税，比他在公路上设卡收费是要更加的公平而且有效，而且他们会分车子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开的里程多，你用的道路频率高，你交的税也就高，比如说你开大卡车，你大卡车本来你就对公路的损伤 比较大， 你交的税也是最多的，而且非常非常明显，就是春运的时候尤其是过年回到家，你发现像我们这个小地方小城里面的道路，它每两天车一多它立刻它真的就塌了， 特别特别容易坏，就是你过年之前， 路本身 过年之前，你跟过年之后那个路啊，这么根本就是两个样子。而且，如果过年之后这年坏了，你可能要等到第二年， 哎， 过年第二年过年之前，你才看那个路会给你修好。 过年都放假呢，这个也没人来修这个路哈。这个之前有报道是在山西进北京的这一段的高速公路哈，特别容易坏，主要就是运煤的这个大卡车超载的问题特别严重。这个超载一压，人家不是超载一吨两吨，是十吨二十吨的超载，所以说把这个马路压的真是修路的频率非常高，所以道路养护部门也说这个是一大笔钱，你光靠这个收点过路费它完全补不回来。 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些货车的司机他们往往会选择最便宜的这条路， 对， 就比方说同样的两点 收费最便宜的， 会选最便宜的。其实也就是说他们去压的是那条便宜的路，然后那条收益少，然后就要用收益少的钱来补这个被压坏的比较多的路。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 往往是可能比较有钱的小客车，他会选择我多花点钱，我要走一条清净的路。 啊、 对， 但当然中国的大部这个情况你要跟美国来相比的话，公路的总里程数这是远远不能够比的，所以说公路总的来说还是不够的一种状态，在有限的这个资源里面你又出现了这个大家会去挑选，所以有的路就是越压越坏，这是确实又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 有的地儿是不够路，然后有的地儿呢又比方说像之前浙江有很多的企业他看到了投资公路是一个好像 商机， 是一个商机，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就大量的去投资，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所以就造成很多的浪费，就可能说同一条线路有很多条不同的高速公路，但实际上你平时的需求又没有这么多，那这些企业家实际上最后也是亏本了。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它也是一个设计的问题，就它又是一个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又是一个融资的模式的问题。问题，它最终可能还是你从一开始设计到最后执行的漂不漂亮，非常多的问题综合在一起。你现在我们看，好像春运之前真是特别多，好像是亘古不变的话题， 是 买票 买不到， 回家的方式，你要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之后呢，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过节综合症啊。但现在 有恐归族， 没错，那其实这些也是现在城市人的一种通病，所有人都要面临的一种困难。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这找了一些实用的，像我这样必须得这个在上路的 技术铁回来， 在马路上回家的人们 自带尿壶， 安全手册啊！回头见。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樊素，赶快给咱们教一下这个回家有什么要准备的。 哎，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前几年经验很相似哈，就是你是搭朋友的顺风车，亲朋好友的，这个时候呢你们有一个问题必须想清楚，咱也是丑话说在前头， 离婚了怎么办？ 不是，你万一遇上了交通，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 万一遇上了，这个时候呢，所以最好呢在事先大家要签个安全协议啊，或者 切结书，这个在台湾就在切结书， 一块儿买个什么保险、这个是以防万一。我真的是， 这我觉得很重要 了。亲兄弟明算账。 对，我有一年坐火车到了那个萍乡那个站，后来就要等着再坐班车回家。然后当时一下车就听说出事儿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刚才那个也是坐的士，就晚上我们是半夜才到的。他说之前有人坐的士。回的家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出车祸，没了，人都没了。就听到朋友讲的时候是非常的淡然，就觉得跟自己完全没关，这么倒霉的事儿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大家千万也不要过于的小心，麻痹大意， 你这个概率是存在的，所以人多了这个就 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二一个，如果是开车的朋友， 你说像我这种前几年有经验，就是说你中间是无法预计你的这个长途旅行会发生什么、 嗯、 可能是天气的原因，也可能是遇上堵车、 嗯、 最糟糕的就是发生意外。 对， 就是天气原因呢，你比如说像前几年雪灾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路上非常滑， 对对对， 一定要提前你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非常好，就一定要吃好啊，睡好啊，一路上带好干粮， 成真了，这个 回家吗？就感觉是上班。 你不知道中间会遇上什么，你是会长时间耗在那儿、 嗯、 有人还真的是耗在那儿，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得动，甚至方便面也没，水都没、哦、但是呢你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万一想上厕所，这个又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开车的人最好是走高速，因为高速你至少还有这个防护栏什么的、 啊、 就尤其是夜间开车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你就不会被旁边东西干扰。而且我还看到一个很技术的帖子哈、 嗯， 就说如果你是自己开车，你要走这个国道或者省道的时候呢、 嗯， 它的路况是不太一样的，你这时候呢要避免跟在大货车或者大客车的后面。 嗯， 如果说因为它前面的车身形巨大嘛，万一有什么突发的情况，它会对你的视野造成很大的障碍，而且车太近呢，你对突发情况你往往会这个反应不及。 嗯， 如果呢你走这个省道，它沿边有很多的这个城镇呢或者乡村，你走这些道的时候要注意一样东西，就是牲畜。没错， 突然闯出头牛来。 没错，突然闯出牛啊什么，你要小心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紧握方向盘，就在这些路上走的时候，千万不要猛打方向盘，企图躲闪。 嗯， 就非常担心你如果是突然间失控就酿成大祸了哈、 嗯、 这些我找了一个什么驾驶技巧啊，你首先你要在宽敞的就是宽窄两条路放在新手面前呢，新手你要选择这个宽的道路，而且是宁可要绕点远路、 嗯、 第二呢就是选择平坦的、嗯、你说在那个偏坡路上行驶上，它可能会改变这个汽车的重心点，就稳定性会比较差，这个时候呢会容易造成车辆颠覆、 哦、 怎么说的全是那么不吉利的话、 嗯、 确实很多人都是新人、 嗯、 你说买不到票、嗯、就自己开车回家， 对对对对， 这确实也是挺多朋友要遇到的问题。还有包括你要准备那种修车的那种工具，万一车子坏了、 嗯、备胎要扛一个 吗？你在路上一定是要考虑到这种突发情况发生之后 千斤顶带一个 怎么办。 是，而且我觉得特别有就是有中国也算有中国特色的一件事情吧，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你会发现在春节高速的路上新车特别多、 嗯、 因为大家有一个心态是我要开车回老家，就有点荣归故里的感觉、 啊、过年 了还乡， 对，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想过他可能高速的经验都几乎没有、 哎、 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我觉得大家回家心切，但是虽然我们三个没有车的人刚才在这纸上谈兵半天吧、 啊、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就是你上了路可能你真的很着急，就差那一两个小时，我就是想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回家，但是真的安全是太重要 了，千万别冲。就是我有一年的经验是回深圳的经验，当时呢就堵在高速路上、 嗯、 前面的事儿非常小，它就是刮破了蹭了一下、 嗯、 结果呢车主就耗在那儿他也不动，然后后面人你根本没法走嘛、 嗯、 这时候你在高速路上没法下，只好就以龟速行进，最后我们还找了一个小的岔路口给下去了、 嗯、 下去之后你想已经进入到广东境内了，我们还在河源当时是歇了一晚，第二天才回到深圳再过关到香港，所以中间你非常多不可预计的情况、 嗯、 所以这个时候啊说要这个修车，万一车坏了怎么办。 对啊， 有一些达人们就说你要准备这样几个， 请带上你们的男朋友， 应急工具包。带男朋友干嘛？ 修车。 应急工具包，必须得这几样东西，男朋友才能修得上车哈。第一，可折叠反光的警示标志， 啊、 就如果是在 后面的车不要靠近啊。 对对对。 嗯、 第二，什么尼龙拖车绳，就万一已经烂到要靠别人要拖走了， 这个还得力气够大。 要真的完全堵上谁， 还有 拖车的车也进不来。 对， 搭电过火线。嗯、哦、 带电过启动了，这打不着火。 全棉工作手套，你比如说北方、 哦、 晚上天冷， 就是劳保手套。 啊，劳保对、嗯。 多功能的手电筒。 睡袋要不要带一个？ 还有那个什么车用保险丝、反光衣、防水胶带、绝缘胶带、打气棒。 这就把一个车房给扛在车上了。 哎，这确实，你说长途跋涉的时候，你是必须得以防万一、 啊， 而且呢，你要最好带点衣服吧，就万一堵在路上，半夜会冷，就是温差比较大。 最重要带出麻将，你这个路上堵的有的时候。 最重要呢是带上可以永久蓄电的这个手机 啊，这也很重要。哎，对，手机，对， 手机，万一是遇上紧急事件，你说能及时拨打出电话呀， 嗯、 或者说你无聊，你在车上也可以这个休闲、这个消遣娱乐啊什么的， 嗯、 刷个微博、微信啊什么的。 对、 嗯， 这个我估计尿不湿啊什么的，应该也挺 挺重要，因为大家说实话，长途旅行啊，我好像觉得女生这个稍微可能问题大一点，男生可以解决的方案比较多，女生好像 真的 这个问题上 也没有男女之别了， 是吗？就是说过年回家这两天，高速公路的两边骑警特别多。 对啊，你就是见到不管是大人小孩、男的女的，你真的是逼到那一步，没有办法，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逼得走投无路啊，真是哈。这个过年回家，所以很多摄影师或者说很多这个艺术家都经常把中国的春运当做自己的灵感， 非常容易获奖，有没有发现？ 真是过年回家路经常是出故事的一个题材。另外几个经验哈，台湾最近也是在搞说按里程在收费，电子计费的这个方式。虽然说现在收费的这个 eTag 出了一点问题，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理念是挺好的。以前哎，大家都是哎，请收费，您收费是5元。您好，再见。来，我经常觉得这个很搞笑， 这根本就是你录的吧。 好，这个呢现在在台湾已经逐步取消了，这个收费亭都取消了，取而代之呢就是你在车上装一个电子感应的，那么它在过这段的时候呢，它就自动给你计费了。哎，我觉得这个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大家都实际的经验会告诉你说，在收费站通常都是容易堵车的这个地方，然后也是很多不必要的这个停下了。另外一方面呢，更加精准的计算你应该缴付多少钱。还有台湾有一个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搞一个高承载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在一些路段节假日的时候，你汽车比如说特别是私家车坐的超过应该是少于3个人的话，你就不准上这条道，就是他规这个鼓励你拼车，你要不然就搭这个公共交通，你就是坐大客车，要不然呢你个人的这个车的话呢，你一定要坐，我没记错的话超过3个人才可以让你上这条路。这个是一个 整合资源。 哎，这个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可以有，当然还问题就是说台湾毕竟这个回家的你的全岛的这个通行的路距离比较短，在这个内地呢你有很多回家的那个每家每户之间可能差的比较远，然后确实拼车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就是你这个责任一定要分清。所以我觉得刚才 这有时候确实是挺伤和气的。哎，不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实用的，就是你虽然说感觉不是很好，但是有备无患。如果大家我个人真的建议，如果你拼车回家的话，大家最好有一个至少是口头的约定，你要有一个不是说出了事儿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费用，比如说万一真堵车了或者车坏了，你修车的钱谁出？ 是 啊，这个是一个问题。 哎呀，这个回家的路哈，真是漫长遥远，又非常辛苦，所以呢大家就要各种的准备吧，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了。 好，今天的全媒体话题，我们来看到这个中国人很喜欢的普京同志哈，最近接受了央视的访问，是介绍了，主要是介绍索契冬奥会。索契冬奥会呢，在2月7号就要开幕了。那其实国际方面关注索契冬奥会，除了它的安保方面的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啊，在2013年通过了一部法律，好，禁止宣传同性恋。这部法令当中呢，其实主要是针对儿童的，说是不可以向未成年人提供同性恋的资料和信息。那这个法令呢，在这个全世界同志运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的今天哈，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很多人说俄罗斯这样的话对同志就是不是很友善，很多国家呢甚至同志的团体也有一些声音要抵制索契冬奥会。那美国呢并没有抵制，当然奥巴马是决定不出席了，但是美国代表团当中就派出了几位是出柜的运动员，好，就去参加这个索契冬奥会。 公然的挑衅嘛，其实也没有了，没那么严重。就是普京呢，他现在在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说同性恋呢在我们俄罗斯你是不受歧视的，但是呢我是坚决捍卫我们国家有关这个禁止同性恋宣传的法律，最起码你要远离这些孩子们。好，那其实呢这样一个表述哈，有人就担心这会不会跟本身的奥林匹克精神，比如说他宣扬相互理解呀、友谊呀、团结呀、平等这样一种精神内涵相违背，大家有没有跟我们类似的这样一种担心哈？请大家发表意见。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等这个位。好，马上回来，谢谢 Casey。 三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云奇， 我是班醋。 今天我们来关注到马上要开幕的索契冬奥会啊，还有将近三个礼拜的这个时间， 下个月7号 是 拉开帷幕。 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也是最近啊接受了央视的采访，不过在央视的采访当中没有谈太多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但是索契冬奥会在国际上有一个很争议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法律呢对同志不能说是完全的禁止，但是至少也是不太友好吧。那很多国家的这个同志团体就是要发起呼吁抵制索契冬奥会，那美国呢也派出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运动员来参加这一届冬奥会，那普京自己说是我们不会逮捕任何人，我们欢迎同志运动员 参加。同性恋在俄罗斯不会受到任何的歧视。 那说是这么说，但是呢，法律上呢，俄罗斯是禁止向儿童传播同性恋的这个资料的，很多人觉得这也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大家怎么看哈？这个俄罗斯的做法到底有没有问题？又怎么样影响索契冬奥会的举办？来听到山东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喂，哎，你好。 你认为普京的他这样一个表述哈，在冬奥会之前会不会违背这个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 我支持普京的这个反对同性恋，因为呢，我们这个古代的，我们都是这个炎黄子孙嘛，这个圣人文化都比较浓厚的，所以说古代圣人都讲，我们中国的古代圣人讲究男婚女嫁，男女相合。并且更何况动物尚且用实际行动在支持这一点，所以说更何况我们这些高级高等，我们人类属于高等动物，高等智商的动物呢，所以说我是支持普京的这个观点的。 好，谢谢 谢谢哈，关先生，关先生应该是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同志议题的一个态度哈。但是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中国的古典文化当中，龙阳断袖哈也是来源于中国的古典文化，这个其实人们可以认为是比较早的关于同性恋故事的记载了吧。 好，北京的赵先生一定有话说。 赵先生是二号线吗？赵先生 啊，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看 啊？我先说一句，上礼拜五你说文革说的不错是吧？ 啊，谢谢 谢谢。 完了，什么时候咱这多媒体也能让听众说文革 啊？这估计需要一点时间。 对，那咱中国真是改革开放了。 普京， 而且普京啊，说话不靠谱，完了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大家也就别计较了。人家俄罗斯人口少，你真是同性恋太多了，影响三胎怎么办是吧？完了。我估计啊，这个节目呢，咱们同志不会太多，让我们说这话题也不靠谱。我估计啊，我们的国人和领导更关心王蒙受伤了，是不是会影响咱们拿金牌，是吧？ 这个倒是好，赵先生倒提醒了，这个王蒙最近受伤是牵动了很多国人的心哈。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是中国能够在索契冬奥会上能够拿到多少金牌。 好，这个赵先生觉得可能同性恋的议题关注的不是非常多，但确实现在国际上很多人士就担心。你说，首先这个运动员们他去到了冬奥会，他会不会受到歧视？再一个，奥林匹克精神里面他也不是这么写的。 这个大家虽然说这是一场运动赛哈，体育的比赛，但是奥运会不管是冬奥会还是夏季奥运会都是非常政治的，从来都是一个国际舞台嘛，你各种议题都是拿来讨论的。 好， 香港的 王 小 姐， 王小姐您好。 啊，你好，你好。 哎，王小姐，您怎么看这个索契冬奥会跟这个同志的议题？ 反正我们是觉得啊，就是普京的这个说法，对人权啊，应该是一个不是一个太正面的提议。就是像同性恋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也理解到呢，就是同性恋很多都是就有些。就是生来就是他性取向是出生以后他就有些就已经确定的，所以呢，你不能说因为啊那个要倡导所谓的传统价值观，然后就反对同性恋，你这个其实就是反对人生来而具有的一些怎么说呢？这个 生而平等 特质，对，就是反对这样一种特质，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奥林匹克精神，应该说是。不是太协调的。 那您怎么看普京自己的这种辩护呢？他说这个俄罗斯的法律只是保护儿童，他并不禁止同性恋，也欢迎同性恋参加索契冬奥会。 儿童期间呢，我们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妈妈，就是我觉得儿童期间呢可以不去特别的对孩子们对这个就是对性取向这个事情做说明，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啊，香港自己前不久呢也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比较前卫一些的组织说要到那个小学，要到中学，甚至要到幼儿园去宣布去宣扬同性恋这么一个，就是说这种大家不应该反对同性恋这种价值观。但是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要是特别的宣扬的话，其实对于他们之后自己的一些认知都是有影响的。 嗯， 所以呢我们认为对小朋友你就由着他自由发展，不要特别去跟他强调，也不要跟他特别的去说什么反对。 嗯， 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应该本着一个就是这是人生来而具有的权利， 嗯， 这样不应该去一个鲜明的反对。 好，谢 谢 王小姐哈。这个当一个议题涉及到自己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更真切的判断哈。比如说这个王小姐做妈妈了，这个对于孩子的问题就是要更关心一些。 嗯，杭州的金小姐呢？ 金小姐你好。 你好。 哎，这个金小姐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有违反那个奥林匹克精神。然后我是觉得因为那个关于同性恋的话是个人的那个自由吧，恋爱自由啊，然后人权的，那我没有必要就是说要立法，但是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我是觉得这没有什么，就是只是他喜欢的是同性而已。 嗯。好， 对， 谢谢。嗯，还有补充。 奥林匹克精神应该是那个公平、公正、团结啊，然后自由啊。啊，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啊，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去反对他？ 嗯哼，好，谢谢金小姐。 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误区，就是对于他这个表述的理解哈，他是禁止你宣传，他也不是说直接禁止你同性恋的出现。 当然 、这个界限就非常模糊了。你说，比如说执行上，如果说一个国家队的他的队服上，他如果是用彩虹旗这么一个。 像索契冬奥会的很多这个志愿者的衣服就是彩虹条的。 对，那这个时候如果给孩子看见，他算不算一种宣传？ 啊， 其实 有人就问了，普京说你这个索契现在这个志愿者的衣服、工作人员的衣服上面就是有彩虹的，这个公认是一个同志的标志。普京的回答是这个衣服不是我设计的。 太冷了，这个冷笑话大王。 好， 关先生， 这个，北京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索契冬奥会跟同志的这个话题？ 我觉得。现在同志或者是同性恋这个话题吧，就是不管在哪个国家，就是说不管是反对也好，或者立法这种禁止也好，就支持也好，都引起很多人的这种，不一定达成一致，都不会达成一致的，即使支持也是一样子，就是都会有个人去反对。然后这只是一个，我觉得俄罗斯这次的话，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行为，就是国家的一个行为，或短期内的行为吧，然后和这种国际的活动，比如奥运会啊，产生了冲突，我觉得。事情的话呢，仅仅是这段时间冲突，我觉得不会衍生成一种大的一种对索契奥运会的一个什么影响。换句话说，中国也有计划生育，然后我们即使这样子的，就是没必要一定要把这种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国家这种同志行为啊，然后真的去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我觉得可以什么，双方都可以有克制的。就没必要说一定是达不成一个和谐的这种状态。 对，可能也是尊重别国的这个传统和文化的怎么样表现。 对，尊重一下，对，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或者自身的领域搞定。 好，谢谢你，谢谢关先生， 谢谢关先生哈。这个可能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 最后一位， 北京的于小姐，于小姐您好。 喂，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 于小姐， 您怎么看这个索契冬奥会 的表述？它会不会违背奥林匹克的一些精神内涵？ 索契冬奥会跟这个同志的这个话题。 喂，您这里头怎么两个人说话呀？喂， 对，我们是两个人。听到的是我们这节目是两个人主持的，所以说您可以发表您的意见吗？ 是你们两个人在同时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呢。 好，您现在听得见吗？我一个人跟您说。 哦，现在听得到。 您怎么看这个索契冬奥会跟同志的这个话题？ 我没有什么看法。 哦，好，谢谢您，北京的于 小 姐。 谢谢于 小 姐，太可爱了。 有点可爱。 哎，可能挺多人觉得这是别国的一种本身他们已经通过的法律，那既然通过，它可能就有它的道理。那我们去冬奥会，去人家的土地上参赛，也必须是要尊重对方。 是，这个相信在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其实也挺多类似的，不一定是同志的话题哈，挺多比如说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问题，当时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也是觉得这个第一跟奥运会不相干，第二的话这个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尊重哈。也非常感谢所有大家打电话表达您的意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 再会。